让爱在轨迹里重生，掠过沙漠尽早恨，看看又是一年春风。当花瓣离开花朵，安详 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方母放肆破听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这个时间欢迎你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我。欢迎光临我们的早睡早起身体好联盟，我在微博上等你。 再多的风

就好像是被主人丢弃的流浪猫，躲在暗墙角不停地喵，寂寞叫啊叫，飘啊飘，好像风筝像断了线的飞翔 哪一个女生不想拥有一辆自己的小吃车，一个超市的收银钱柜，还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煎饼车，药房抓药的小铜秤，一张属于自己的大黑板，一辆挖掘机，一个扁担，愿望简直多得像一个70岁的孩子。你呢？ 翻着我们的照片，想念若隐若现，笑得很甜，看着你哭泣的脸，背着我说再见，来不及听见。

头来也发现这是爱，流泪的微笑的都是爱，观察好与坏总是不知却不来，雪花白永远都渴望看桃花开，梁山伯不负了祝英台，在很年很代总是到处都被爱，爱在阳光下烛光下每天尘埃，却却爱在黑暗里不愿离开，难道爱在不该爱的时候才爱，就算爱不意外总有爱在，爱在我爱在黄昏看谁的流浪，你爱在清早打水的领带，我们都要爱，偏偏无法痛的不能明白，只能有期待而无处不在，从来微风都靠树枝摇摆，从来种子都靠春地破开，所有人世间的美好都存在，就算看不到都依然存在，在意料之外、哦、我的女孩你快走过来，爱在期待，爱在爱在爱无处不不在，我们无处不在，谁的你爱我、oh, 也无法存在，明白这样都奇怪，我爱在楼下找谁的门牌，你爱在图上靠谁的胸怀，我们都要爱偏偏分开，无奈不能明白，不能够寂寞爱无处不在， 今天呢还跟朋友聊到了少年感这个事情，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人，不管在任何地方年纪多大了，都让人羡慕他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少年的气质，就像朴树，对不对？ 最后一抹的微笑在转身之后，我闭上眼存的一点点骄傲，华丽的外表终于丢掉，很彷徨很孤单，是寂寞或悲惨，一个人该怎么办，像是刺猬般防范，伪装的勇敢不轻易让你看穿，我以为可以很坦然面对分开时不觉得伤感，然而将灯关上一片无声黑暗，心痛的大声呼喊，我想我没那么坚强，每个女孩其实一样，渴望着爱情的好，渴望被拥抱，却都还爱让人受伤，承认我没那么坚强，不过是一而再的逞强，小心将情绪收藏，比傻瓜还傻，刺猬的坚强全都是假象，哭吧，以为可以很坦然，也

我、哦、爱。 前两天呢，我跟一些半年前说自己很痛苦的朋友聊天，他们大多数现在都已经不再痛苦了。可能你正因为恋爱，正因为工作，任何的变故，反正就是觉得很痛苦，处在很少但是持久的沮丧当中。比如说胖，或者是觉得自己可以更好，那今天不妨做一个半年回访计划，跟自己约定一下，看看半年之后你能不能变好。心理学已经证明说，一个约定哪怕小，在你难以坚持的时候也会支撑着你，那就一起试试看吧。 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离开我，去远空。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等待你的归期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， 包括我自己也在不断的进行学习，来满足这种市场竞争以及企业发展的需求。 所以我会觉得我看事情会看两面吧，有的人不开心可能是因为他一直看着黑暗的那一面，但你试着反过来想，这样的想一想呢，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好难过的了。 不管我们是做传统产业还是做一个新兴的互联网产业，我们一定是围绕人在做事情的，不管是我们对用户的服务还是我们企业内部的对团队的管理，其实都是围绕人在做事。 我们明明知道熬夜不好，可是就是放不下手机，想要学点东西，但是看着书又看不下去。我们也知道抱怨没有用，但是还是控制不了我们的情绪。可能没有人可以一下子变得早睡早起，爱读书运动，总是积极向上了吧。但是我们可以慢慢来，养成第一个好习惯开始，遇见更好的自己，早点睡哦。每晚同一时间22点，我们不见不散。龙夜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拜拜。 行走在刚刚响起，就有人哭红了眼睛，唱着他们的定情曲，对不起，点了你的伤心过去。

牵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 失去了自我，我离不开。